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哎呀，这一期我又把他找回来了。 对，其实我一直在旁边当背后灵啊，你知道吗？ 背后灵是不是？这也太惨了吧。 对、啊、 不过还好有这个背后灵，不然他老婆连几岁嫁给他都忘了呢。所以呢，我们旁边还是有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云丽小姐。 大家好。 好的好的，刚才上一集呢是云丽我们两个的女人谈嘛，谈美女不要听。 真的， 我们在谈那个成长过程里找自己，其实有时候你会在很好的学校里其实是很挫折的。 没错， okay, 然后 我就没这个困扰了、啊。其实 你又不会念北一女，是不是？ 但是、欸、我要分享一下， 你要不要什么 人哦、喔？不要 TK，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在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在读书，我就说我以后交女朋友，我就不交北一女的。 可恶， 拽什么拽？ 因为他曾经受过北一女的伤， 也没有伤，没有伤，就觉得北一女有点高不可攀的感觉啦。 啊！可是我从小都想说，我不要嫁给梁朝伟，都没发生啊。 哦，真的齁， 可能我的发愿不够大， 对，意念不够强大。 好了，我知道一定是这样，你是真心不想嫁北一女的，我是真心想嫁梁朝伟的， 对对对， 所以我的没有发生， 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但为什么啊？ 啊， 你刚才这个点，我好想知道为什么、啊？ 为什么什么？ 不想教北一女的啊？ 没有啊，只是觉得，因为我那时候我读的学校是那个，我是读五专嘛，读中华工专、 嗯， 以前叫中华工专、 嗯， 然后其实跟北一女那个集聚真的差的非常的多， okay, okay. 就会觉得呢，哦，然后那时候我曾经打电话给一个国小，以前国小喜欢的，后来一听北一女，我就不知道讲什么了，就坑坑巴巴就结束那场电话，我就觉得哇、哦，我以后不要跟北一女相处啊，我觉得连话都不会讲。 真的 这怎么玩呢、啊？ 那我要先问你这个问题了，你怎么娶一个北女呢？ 这个不好说啊。没有，那是因为长大之后，然后我跟我老婆就是读世新大学。 啊啊啊！ 对，那是世新大学就一样啦， 哦、 就没有什么北一女。 你的自信心找回来了。 哎，对对对对，而且我是我们班榜首的，开玩笑。 哦，好，还好你考得很好。对，你的自信心什么时候找回来的？ 自信心，你是说娶北一女这件事？孩子有了就有了。 OK OK OK 啦 OK， 爆料爆自己的料。 真的， 我今天要把这两个夫妻找来一起录音呢。我们要讲下半段，就是进入婚姻关系里啊，我们到底怎么成为一个 good enough 的父母亲？尤其像云丽是所谓的很会念书的女生， 对， 然后进入家庭。然后你们两个又在组家庭的过程里，一定有自己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吧。 嗯、 所以当他进入教养这个课题的时候，你们又怎么沟通的？那之前因为我跟你老公本人哈聊很多次，你都不在现场，有些事情我也很难印证嘛哈。 嗯， 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件事情开始，就你们那时候决定要结婚这件事情，你有想过你太早结婚这个问题吗？这位老婆。 没有哎、欸， 没有， 没有。 OK，、嗯、还好你没有这一个，因为他旁边一直盯着你 看、啊。不会不会 OK 啊？对， 对，因为有时候像你知道我们这一个世代的，有些时候就会觉得28、27大概是差不多啦。 嗯， 但如果过了那个门槛，可能就会跟我一样到40几，大概就不结婚了。至少你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在表情上看得出来没有太大的冲突。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心甘情愿。 对，心甘情愿。OK OK、啊。那第二题呢？你们两个是一起有共识要有小孩的吗？ 对。 对，但是、但是有故事啦。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之中，因为说实在的，现在人碰到的问题、想法、困扰，我们也都有， 是 因为我们两个是自己有工作，但是我们是住外面的房子，所以会觉得其实尤其在台北，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自己在聊，就会觉得说，有一个小孩其实是有负担的， 嗯哼， 然后我们自己负担都不够，我们还要吃喝玩乐，还要养小孩， 吃喝玩乐， 没错， 对，那个时候嘛，那个时候因为在一起两个人就是吃喝玩乐啊， 对对 对，就觉得啊有一个小孩好累哦、 嗯， 然后钱又不够用，然后又辛苦，而且重点是小孩长大以后怎么办？ 嗯、 现在这个社会 有很多的担心， 对，担心 不安全感， 对，然后就觉得说那小孩子我们 够钱去养他吗？然后长大之后会不会碰到什么？我就把所有不好都想过一轮，所以就自己吓自己，就觉得说，哎，算算，我们两个，我觉得就是差一张纸嘛。因为那时候我们是 住在一起，所以那时候连婚都还没结， 没有 啊，我们就是住在一起而已，就觉得说这样也很好。 对， 因为我们从大学就开始交往嘛， 对， 然后也都毕业之后，真的大概有六年。六年，然后是六年之后才开始有小孩这样子。 OK OK。 对，所以那后来呢，就很莫名其妙。那时候我妈跟我岳母，他们很奇怪，可能他们先讲好了， 不约而同。 对，就说 他们做了什么事。 他说：“你们不结婚没关系，你们可以先生小孩。” 哇，这个招太厉害了！谁是把你们说的屁出是戳洞是不是？ 对，是也没有啦，只是说，那时候他们就讲说，他们有这个意愿可以帮我们带小孩， 对， 就说趁我们还年纪轻的时候， 带得动的时候， 对， 他们释出好大的善意哦、喔， 很大的善意啊， 真的， 對，就你们不结婚都没关系哦、喔， 先把小孩生一下， 对， 哇，这招太厉害了， 真的，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讨论嘛，就想说、好，如果说真的有，我们就结。 OK， 我就有了。OK， 很有效率， 愿力很大，愿力很大。 我还发觉我心想事成能力还蛮强。 你们果然两个都是九，真的是太厉害了，两个九号人， 而且没有隔多久， 没有隔多久， 没有隔真的 下定决心之后， 真的假的 就有了。 天哪，你们家儿子太厉害了，我只能这样讲。 他们已经等很久了， 说不定你那边 standby N 九到底是什么时候让我下来？ 总算 修掉啊，哈，真假哈。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啦，然后就。欸、那既然，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太算是什么先有后婚，实际上是，但是那个 形式看起来这样， 形式 是因为你们没有决定要， 对啊，但我们那时候心里是想说，如果有我们就结，是这样子，要不然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也很好，不差那张纸， 没错， 对，那既然有小孩，就一定要给他个名分啊什么的，会给我老婆一个名分啊什么的，那就需要了。 那二宝呢？二宝是怎么决定要来的？ 没有决定啊， 也是想了就来了， 对，他想来就来，是他不是我。 所以你们没有抗拒要生老二就说， 没有欸，那时候本来就是说如果要生就生两个、 ，OK。 可是其实他自己的期望是三个， 现在还年轻嘛，根据国健署，我们还是很缺的， 有点来 不及，我已经对得起国家了， 对，我已经淹了。 他可以找别人啊，你奇怪了、 哦。所以我就说，如果他今天真的怀孕了，那就不是我的问题喽。 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也许医生淹错了。 哦、好，那哎、欸，我们下次可以开一个那个阉割的话题。 是是是，哎、欸，这话题我很有兴趣。 真的哦，哎、啊，可以，我们可以来录这一集。 这坑他自己挖的，不是 真的。 要正确观念。 所以你们两个是决定了，然后才结婚的，然后才有小孩的，这些事情都是你们自己决定的。 对。 对，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OK， 所以你们没有那么多的社会压力跟道德条件叫你们一定要。 没有， 没有， 没有。 OK，、还好，这两个观念蛮通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是好事情。而且听起来你们双方的父母亲好像也没有给太多的压力跟社会期待。 没有， 没有。我觉得其实父母亲开明的父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女结不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占了还蛮重要的一环。对，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不想结婚，就是因为觉得说太麻烦，长辈的压力太大。本来想到最后就算了，我不想了。 哎、这里可以多问一个问题：应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生吗？ 是啊， 所以你们家也没有那种男生要传宗接代的压力？ 我觉得还是有啦。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两个儿子嘛，一个跟我姓嘛，一个姓董嘛，那老二就跟我老婆姓白。 那再生一个跟我姓啊，对跟我对不起、啊，跟我没关系，对不起啊。 这有点难操作、啊，在法律层面上。 好无聊、哦，这个人怎么无聊？对不起，我错了。 你跟你学姐讲好了好不好？你做代理运营之类的。 我好无聊，对不起。好好，都打岔了。然后呢？ 对啊，那然后你说有没有？我觉得，还是有，因为你看我第一个还是姓董啊。如果说今天让我这个老大改成姓白，可能就会。长辈那边可能就 会 有些 心理不高兴。 哎，你姓白哦， 对， 好好听哦。 对啊，所以你说有没有？我觉得多多少少啊，只是说相较之下，他们的观念真的是比较 open 一点。对啊，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你们夫妻的真的自己的摩擦跟冲突了。第一件事，我要先问老婆，老婆，请问你有经历过婆媳问题吗？ 婆媳， 妈妈不要听，关机，谢谢。 对，我们上一集才播嘛，对不 对？ 婆媳问题，说真正冲突，我觉得是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婆婆还算是一个很开明的婆婆。 那你自己有调试过什么心态问题吗？因为你毕竟是别人的女儿，现在结婚了，多了一个妈妈，这件事情你需要调试吗？ 结婚不知道几年之后，然后就是有碰到一件事情，然后会让我有一点点体会说，就是婆婆还是婆婆，并不是 妈妈。 对 ，OK， 这件事是一个挫折感，是这样吗？还是 有一点点 ？OK， 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我当然其实是有在付出，因为我就觉得就是都一样嘛，就把她当自己妈妈在对待什么的。可是其实那个好像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落差，但是其实我们的感情很好，但是我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然后所以我就会跟他说，那我觉得如果我就做到我觉得我舒服的状态。 OK OK OK， 有，还 是会有一点，所以事件上没有，就是相处上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心里其实是听起来是这样，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期待，我把我的婆婆已经当成一个妈妈了，可是在某些事情发生的我才发现哦，原来我还是媳妇，这个意思吗？ 对。 OK OK， 但纯粹都是心理，自己心理的问题而已。就是婆婆本质上没有这个感受，或她没有刻意这样嘛？ 她没有刻意、 OK OK， 那你呢？你有那个跟丈母娘、岳父？ 哦，我觉得男生真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比较少。 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因为那个事已经发生过，也是真真实实发生过。那所以就女生来说，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在很多人家里，很多人夫妻关系里面，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老公要做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他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或者是怎么跟老婆说安慰，或者是让他心里好过一点的话呢？ 对，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你希望你老公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要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也很难改变，因为其实事实本来就是我就不是婆婆的小孩、你懂吗？就是你也只能站在一个比较客观中间 的位置嘛，当然会安慰我，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些事也不是你一定要去做什么改变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事实上本来就是这样。 对，所以只要给你精神跟心理的支持也就够了，是吗？ 但是就是我也要让我的另一半知道说，我有些时候不去做某些事情，真的是因为如果我做了我会不舒服， okay, 所以你要体谅我。 嗯、 okay. 我不是不孝顺或是怎么样、但是你要真的站在我的立场帮，就是 换位想一想， 对，换位想一想。 OK OK， 不可以硬逼我做一些我就觉得为什么 会不舒服了，对吧？那你们有沟通过这些事儿？ 有，其实都有， 很好很好。 那我的不舒服，我也会让他知道。 对对对。 其实今天这一题叫做应承答问时间，因为他以前讲的，我都找老婆来应证。 是吗？是吗？哎呦， 这时候我的单身显得很自在，没有人会找我应证。 哎，我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我这讲话很实在。 真的真的， 好吧，不实在都会上脸书留言，我真的。 对，你刚才问我说，就是我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是男生的神经比较大条，还是怎么样。男生就比较不会有去想说，哦，我是不是我岳母或岳父的儿子那种事情？可能是就 你脑袋根本不会想这个问题，是吗？ 男生我觉得应该一般都不会 想到 这 个， 对啊。 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 为什么女生要这样，男生不用呢？不都是结婚吗？也都多一对父母亲吗？ 我觉得男生的劣根性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我会觉得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岳父岳母对我好，对我来说，我就是接受这种享受这样子。 Okay, okay, okay. 我其实我真的不会去想说，我是不是要多付出什么啊，才会让他更爱我，更把我当儿子。男生真的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那个心眼不是说心眼，那个神经真的就比较粗一点。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纯猜测。我觉得从小到大，男生被教养的过程。我们给男生对他好比较容易常发生 哦，对， 然后女生常常就是你要做点什么， 我自己这样想，我会觉得说或许是传统观念都是希望女人是对家里付出， 对， 有一个应该的角色， 对对，但男人就是往外嘛，很少人去要求男人说你要对你老婆，你要对你想，你要对你的家庭，对，我要对我家庭方就去外面赚钱，可对女生来说就不是啊，你要相夫教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其实传承下来，我觉得就会有莫名其妙的这样分界 衍生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OK， 刚才验证了这个婆媳问题，显然他前面几集没有跟我说谎。 对 对。那接下来呢，我来问亲子关系了。OK， 你们家两个都是小男生教养嘛，所以在男女的教养上面，因为你们现在没有女儿，那我们只能用来猜测对男生的教养，你会觉得？你生了两个儿子，那两个教养的工作，你老公应该负比较大责任嘛？因为他是男生，因为比较难教，你又不懂。 不会耶，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在看小孩，比如小孩在学龄前，我觉得可能妈妈的角色占的比较重，嗯，因为是可能就是照顾啊， 对，照顾者， 对，嗯，然后就是给予爱跟关心，嗯，可是我觉得到慢慢男生到可能六七岁懂事之后，嗯，我觉得他们反而跟爸爸的相处，我觉得会比较重点应该是放在那边，因为他们必须要有爸爸的那个对模仿的对象，但妈妈的角色是我觉得是一直就是不太容易去变的，就是关心那样，嗯，可是其实他也会，就是他也是很蛮常跟我们家那两个一直在聊天，一直在陪伴，嗯，对， 所以小男生的教养其实比较差别是在他开始懂事之后，嗯，那个爸爸的模仿角色的时候， 要我觉得爸爸的陪伴是非常，okay，非常， 那你们两个有曾经因为教养的问题促膝长谈吗？ 应该是说在聊天吧，还没结婚。 对啊，还没结婚 就开始聊了。 会聊， 对， 因为可能听到比如说社会新闻或什么的，然后就会就是这样乱聊。 如果是我们的话，嗯， 我们会怎样怎样？ 对，你知道，因为住在一起就很没事啊，就 好好讲 聊天。對我说没事就需要聊天沟通，對對，对。 所以其实你们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就会谈教养的议题，只是不是因为当爸爸妈妈的角色， 对对对对， 是可能有时候会新闻或有什么东西触发你们两个想聊这个话题， 对对对，会，嗯， OK OK。那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在教养上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容易摩擦的点？比如说你是不是个很重规矩的人？ 我会， 嗯。那如果他觉得这规矩没有很重要呢？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点不太一样，uh-huh，比如说像我就会一直要求男生要有一定的生活习惯的态度或是学习的态度。 举例， 比如说我们家老大好了，他二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整个很散漫或者什么，嗯，但是其实他的功课其实都还 OK， 都不错，嗯，只是他那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没有很好。可是二三年级的小男生，你一直跟他说态度，他根本没有办法意会，他甚至有一次还问我们说为什么要念书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考试？ 我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然后早就问是对的。 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那时候心里的答案就是说啊，可是当学生， 因为妈妈不知道， 就是，对，就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一路过来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蛮生气的，就是我就会就是我们在睡前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天，等孩子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老大这个态度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我说为什么他反而是一直在踩我的点？嗯，对，所以他就会来跟我说，哎，态度，可是其实到底你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他其实挺抽象的，对于小朋友来讲， 对， 这两个字都很难理解。 他不是叫你去做什么，而是你要有什么特质，可是他们不知道。 对，就二三年级的可能对于他没有办法去接收这那两个字到底要的是什么。 那后来呢？ 后来好像是你去跟他们说的，对不对？ 我跟他讲，因为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比如说我们两个，因为刚才讲北一女的，然后那个中华工专的， 你再讲讲世新的事情 啊，是最后都是世新的， 对，世新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小时候的过程，那也会差很多。 对， 那对我老婆来说，就是觉得一路上，因为她有讲过，她是很认真 努力 在功课上的人，但其实我不是， 我看得 出来，我是靠小聪明，从小小聪明到大， 到现在都还是看得出来，没有问题。 对，就是靠小聪明，所以对我老婆来说，会觉得说认真读书是一定要的，啊， 就是自律跟你自己要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学生就是自己要去做到这件事情， 对，是个比较紧绷的人。好的， 对，那对我来说就是考试考砸又如何这样子 ，so what？ 对， 对啊，所以其实。但我觉得我也不能用我的角度去否定他的想法， 成长不一样嘛。 对，那所以我就是去跟我儿子去大概去解释一下他妈妈所谓的态度是什么，然后再看我儿子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如果他也是他，因为我是直接跟他说你可以做些什么，什么叫态度？ 你给他具体做法。 对啊，就说比如说妈咪就是看到，因为说你考试到了，可是你好像都没有在看书，都是在看电视，那妈咪会觉得说，哎，欸，你怎么都没有在认真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她觉得你没有态度。 OK， 那如果说有态度，可能就是哦，你至少你在安排一段时间去看书啊，用功一下啊，这样子，那你考试当然你成绩就会比较好嘛，这是一定的，啊。我说你当然你可以不要看书啊，但最后考出来成绩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就去讲一些例子让他知道，因为那时候真的还小 呀， 对，就变成说他提供一个抽象的大方向， 二三年级， 对啊，那我就来做这个 比较具体的一些安插。 以你们两个的数字特质，的确你比较适合做具体的。 是 是, 是， 你有六有四，因为老婆就是一个很抽象型思考的人。 黑妹黑妹， 对， 所以我觉得搭配很重要啦。 对 对, 对，不要互相扯后腿。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是讲说，哎呀，你妈北女的，她当然觉得说你要有态度，我要完蛋。 对， 她以后我儿子都听我就好，不要听她的。 这个沟通就不有效了， 就不有效了。 Okay. 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节目到此为止，下次再见，拜拜。Bye bye.